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22:05:39，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4月16号周一晚上第一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欢迎光临。第一首歌曲来自，怎么说呢？梅梅啊，当然带来这首歌给你们放的是我嘉宾 千千， 工作男左叶谦，对，但是梅梅呢，她唱的这首歌呢，确实是挺叛逆的，叫做 I Did Something Bad， 我干了些坏事儿啊，我干了些这个不妥的事情，但是呢里面呢我听的是 That it feels so good， 这应该 是你干了点坏事你是不是感觉很好啊， 加引号的吧，就是说在爱情里面的一些小率性而为的时刻呀，和自己的另一半有一点这种这个搞笑啊或者是捉弄啊这样的小 坏 事， 你觉得感觉 不是触及法律的坏事， 是是是，我感觉很好啊，我这回满意了啊，我以为我干了点坏事了， 就类似于我们说晚上不能吃薯片啊那些高热量的东西啊，但是你觉得哎，我就觉得这些垃圾食品有时候让我很开心，对吗？ 嗯，是， 这个意义上也是一些小坏事，自己偷偷摸摸的呢就吃了，对不对？ 这就不无伤大雅， 或者别人跟你说你一定要23点之前睡觉，你女人嘛你得美容觉嘛，对不对？你得靠这张脸呢，对不对？ 是， 你不要老熬夜了，可是你还是忍耐不住的打开了收音机， 是， 或者打开了手机，打开了电视机，打开了车里的收音机， 哎，因为他怎么着呢， 听到了我们， 对，他本身有你像你姐姐这样人本身长得不漂亮， 我没有姐姐， 韩美，他本身就是也是未老先衰那种感觉吧，啊，也都是有皱纹呀什么的，反正长得都比咱们要老星，所以呢他就， 你怎么今天 自 信心爆棚了， 不是，差不多，我就给你解释一下，他这是选择一个就是晚上听咱节目，他就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人家要问起来，哟，您这个才不到50吧，您怎么长得跟，他就会说啊，我熬夜听广播知道吧， 就找到理由了， 哎， 是吗？ 对，你这个就是这个感觉，就是 我跟你讲啊，我们现在也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用最贵的化妆品熬最深的夜， 是， 对吧？ 那老实说，这个话糙理不糙，就是说以前的年轻的时候，我呢这个迎风怎么啊，然后呢我现在那个年老了，哎，四十岁了，我这个就是我顺风都那一些，对吧？但是那你不会，你现在你逆风吗？对吗？你逆风你就可以跟人说了，哦，为什么弄一鞋呢？我逆着风那个接手来着啊，这就不就行了？ 哎呀，乱七八糟的，哎， 这就是 你这二娃老妇能不能在节目传播点这个非常阳光的啊？虽然我们在月光里，啊， 找个遮羞脸， 这都什么人？年轻人都不关心这些事情， 找个遮羞脸的办法。 三轮我才听明白什么意思啊！ 我就是告诉你遮羞脸的办法啊， 哎！不用不用啊，在我们的生活里啊，我们还不太关注这个事情哈，我们还是要一个精神面貌，对不对？各位听友们，此时此刻您听到的就是陪伴了您10年又9个月的男左女右啊，今天晚上的红人呢已经到了1543红。我们节目的这个传统规矩，求红人啊，第一时段欢迎大家入场啊，老了直播帖啊，这个照片互动啊，每个晚上希望有120加的这个留言量啊，还都是稳稳的啊。 嗯， 全新一周，我们希望因为水逆的离开 啊，今天是周一，又是一双人合照。要想超过120吧， 哎，你不用来这套啊，这平常我来的这套东西你作为一个男人就不要学了好不好？ 我觉得悬， 你别这个 照片里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好不好？ 照片里有人， 我今天虽然没化妆，但是我跟你讲滤镜很厉害的，当然我承认我直播间有一管口红， 对，算了，我弄点好， 只要一说照相我啪啪啪我就 哭上了，没事，朋友没事，我弄点好歌来啊，好歌， 我相信因为熟悉，因为这种安全感，你也会觉得太美丽。 每一滴眼泪，每一次心碎，什么爱能无怨无悔？不灰心等待，痛苦也忍耐，你坚持爱了就后退，我知道我不是一个轻易就会说爱的人，没有想到这样的你却改变我，太美 美丽，太美丽，你的爱是多么的甜蜜，太美丽，爱我也美丽，哦，现在我不再怀疑，不怀疑有多爱你。轻易就会说爱的人，可是你坚强的付出却改变我。的自我的漩涡交汇在黑暗中，你我发出了新的光芒。Yeah, 现在我已全明白什么是爱的真意。 听者有份，陶喆也是在对你唱的 哦。陶喆 太美丽了， 我说他一次一次呼唤着大美丽，大美丽是谁呢？ 太美丽好吗？ 太美丽。 是啊，这个一天当中就算是不是时时刻刻都会遇到美丽的景致、美丽的心情，但或多或少在临睡之前你大概还是能够想得起，哎，今天有几个美丽的瞬间，对吗？ 嗯， Tracy Moon 说打卡啦来一次啊，这是我这儿的一个板凳选手，然后紧接着是一个老朋友咖啡也是咖，他每天晚上都来跟我道一声晚安，然后我就说这个朋友特别感动我的是，其实他听不了多久，他也顶多就听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有的时候是在十点半也就去睡觉了，有的时候是在十一点之前肯定要去睡觉了，因为第二天肯定要早起嘛。 对，而且我们也不鼓励大家就是硬听两个小时，对吧？如果是顺带着在路上开车呀，或者是在家里有一些工作没有做完呢，顺势听完了两个小时啊，自然而然的，我觉得这种比较好，千万不要是为听而听啊。像你那边的眉清目秀张也来我这边了， 嗯， 哎，之前就那个节目哈，我都睡着了，是我的爱的更久点吗？ 啊，其实、 啊、电台购物啊，其实那是北广生活时间， 嗯， 就是可能那个海参大家听了很多遍都非常熟悉了哈，可能 自己背一下，自己背就能背， 就是慢慢的开始真的开始滋补身体，然后就觉得松弛下来，然后就困了哈。谢谢你现在还醒来。但是要特别提醒一下，这个红人呢是只有一次的机会哈，如果你以前曾经当过红人的话呢就算了吧，我们还是要选一位从来没有在节目中亮相的朋友，我们会念他十次的名字。 三块石头、嗯、对不对？ 三儿块石头啊，这个还倒是能掰开了念。你要是两个连续带儿话、哎、应该还真很难念。 是刚才那么念法吧？ 对呀、啊、 三儿块 对 石头， 是两个连续带儿话音的字眼啊，在北京话里边都是很少见到。 他应该是在注册的时候三块石头被注册了，所以只能加一个儿、嗯、躺在床上开着阳台的门和窗，吹着小风，听着广播，心情不错。 今天是真不错， 真的像刚才陶喆所唱的一样，很美丽呀、啊嗯，太美丽呀、啊！ 我跟你说，今天其实有很多，稍微这个壮一点的选手，他都豁出去了，就是穿着连衣裙不上街的。 不是壮一点的选手穿连衣裙， 哎。 咱们说的是 你姐 女人吗？ 就是你姐，还有一些男选手也是啊，短裤啊、短衫的就上街，是确实是今天天气真的好。好，我说了，带好歌来嘛，贾斯汀， 这是我喜欢的人类， 贾斯汀比伯嘛，肯定是你们一大堆人喜欢的啊，拿好歌献给大家。Baby, take it slow so we can last long. Tú eres el imán y yo soy el metal. Me voy acercando y voy armando el plan. Solo con pensarlo se acelera el pulso. Oh yeah. Ya me está gustando más de lo normal. Todos mis sentidos van pidiendo más. Esto hay que tomarlo sin ningún apuro. Despacito, quiero respirar tu cuello despacito. Deja que te diga cosas al oído, para que te acuerdes si no estás conmigo. Despacito, quiero desnudarte a besos despacito. Firmo en las paredes de tu laberinto y hacer en tu cuerpo todo un manuscrito. Suave, suavecito, nos vamos pegando poquito a poquito. Y es que esa belleza es un rompecabezas, pero pa' montarlo aquí tengo la pieza, oye. Oh yeah. Despacito, quiero respirar tu cuello despacito. Deja que te diga cosas al oído, para que te acuerdes si no estás conmigo. Despacito, quiero desnudarte a besos despacito. Firmo en las paredes de tu laberinto y hacer de tu cuerpo todo un manuscrito. Quiero ver bailar tu pelo, quiero ser tu ritmo. Que le enseñes a mi boca tus lugares favoritos. Favorito, baby. Déjame sobrepasar tus zonas de peligro hasta provocar tus gritos. Y que olvides tu apellido. Despacito, this is how we do it down in Puerto Rico. I just wanna hear you screaming, ay bendito. I can go forever cuando esté contigo. Pasito a pasito, suave suavecito, nos vamos pegando poquito a poquito. Que enseñes a mi boca tus lugares favoritos. Pasito a pasito, suave suavecito, nos vamos pegando poquito a poquito. Despacito, Despacito, Despacito， 看来贾斯汀比伯一个人可能是完成不了这个。我不是说他完成不了这个唱歌，但是说他需要很多很多朋友这种元素，这种拉美的元素来跟他一起合作嘛。于是这两个朋友，一个叫做路易斯 Fancy， 一个叫做 Daddy Yankee， 这两个人跟他一起啊，和贾斯汀比伯唱的这个 Despacito， 应该属于。阿根廷的那么一个词啊， 听他们唱歌都能感觉到腿在动。 对，应该是劲，这个词应该是叫做 缓缓的，静静的。但是我都觉得这歌可是缓不起来，静不起来，就像你说的，都是满身都在动的那种感觉。 对啊，而且还是有一种街头感哈，嗯，就是大家就是聊着聊着就开始飙歌那种感觉哈。 对， 整个这个市井的状态还是很浓郁的。此时此刻呢，我也是翻腾了目前的留言啊，一共有62位入场的朋友的留言，我翻腾翻腾想找一位红人，目前没有特别理想的哈，倒不是说没有人来求红，也有，不太理想啊，嗯，不太理想啊， 不理想，那就先再看看。 是，也许命中注定该4月16号当红人的那位朋友还没有亮相啊，期待你的登场。今天晚上的照片呢，说了哈，没有用滤镜，然后我们就很细心的听友说，丽，你是没有休息好吗？感觉你最近很疲惫。 我看着挺白净的呀。 你不懂啊，女人啊，就是不化妆的时候，一个最大的差别就在于 眼角有什么？ 对，有时候会有黑眼圈，哦，然后，比如说你没有涂一些很浓的粉啊，或怎么样的话，就或多或少会这个气色上哈，跟那个涂完还是有差别的。 你说有我这后面黑红黑红的给他衬着， 他 都出不来， 他都没看你过，关键是 我这都要不得。 还有就是大家可能也会对比着嘛，比如说看到你状态好的时候，对吧哈？ 哦，没有， 就是照片里状态好的时候 和那个糟糕的时候比起来呢，它还是能够有一些微妙的差别的哈。 对， 好的，确实今天呢，这个睡觉醒来之后呢，就收拾收拾，吃点东西就上班了啊。这个年龄大了嘛啊，上班之前呢都要睡一觉。 是吃的稍微晚了些，没有睡那个班前觉。 没有睡了。 睡了。 就是班前觉，睡，就是哪怕是晚上5点钟、6点钟，我也会睡一小时的。 还挺好的习惯。 这个年龄大了啊，如果不睡的话会影响这个晚上的状态的，没办法啊。早年间真的不需要，早年间真的会早晨就一觉睡到中午11点12点。 嗯， 但现在呢，这种睡懒觉的能力真的在下降。 好，睡懒觉都不行了， 真的能睡到9点。 无福消受的年纪到了。 哎，我跟你讲，真的是这样的，能睡到9点钟。 自然中那个提前的， 就好像你能睡到了似的。 我还真能。二西不二了，他说开心啊，终于听到男左女右和爱的更久点啦，从高中就一直想听丽姐的节目了。你这是过的什么日子？就一直被封锁了是吗？ 听起来很难吗？ 我还买了丽姐的书，小迷妹一枚。他就是迷你啊，迷到就是一直盼望着能不能听到。因为我自己理解啊，是他在高中的时候，他之前他学业太重了，所以呢家里人肯定是就是不允许他，他自己也是知道时间不允许他怎样 自律性很好的一个孩子哈。 但是现在估计啊，应该已经 OK 了，这些高考啦，或者是已经， 他现在上大学了。他说我特别期待熬夜做实验的夜晚，然后就可以听到你们的节目了。 哦，化学妹子一枚， 理工科妹子， 理工妹子一枚。 哎呀，真的非常开心哈，我就愿意看着我的听友们一天一天的哈，在角色上的变化，在人生的阅历收获上的变化。 嗯， 尽管可能对于我们做晚间节目的老主持人还有老嘉宾而言，我们的变化可能是越来越不好了。 嗯， 比如说睡懒觉能力下降。 哦， 年老色衰，对吧？ 哦， 是吧？还有你， 哦， 你毕竟是二娃老妇啊， 怎么还往我身上布呢？ 我不是 一直就没怎么变吗？ 见了一回，那刺激浪漫当下的欲望。过了一阵那冲动，盲目之下的疯狂，拼那些遐想，想那些火花，然后脆弱又脆弱，旋转流离在迷乱的网，走了一趟那绚烂华丽背后的虚假。绕了一圈那短暂快感之后的空荡，像那些愉悦的那些忧伤，重复着弹奏即兴的狂想。我要怎么说我不爱你，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道恩·强森主演的怪兽科幻片《狂暴巨兽》首周顺利拿下票房冠军，《头号玩家》《起跑线》《湮灭》《爆裂无声》位居周票房二三四五名。以《勇敢者游戏：决战丛林》4.92亿的成绩作为参考，《狂暴巨兽》内地票房突破5亿，问题不大。此次选择中美同步上映的《狂暴巨兽》，北美首周末票房3450万美元，约2.17亿人民币，远低于内地同期表现。中国无疑将成为该片全球第一大票仓。值得一提的是，除《狂暴巨兽》外，近期上映的《头号玩家》《环太平洋雷霆再起》《古墓丽影：缘起之战》几部进口片的中国内地票房都要远高于北美同期成绩。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科幻新片《头号玩家》上周内地报收1.87亿票房，退居周票房亚军，累计票房达到12.12亿。在2018年上映的进口片中，《头号玩家》暂居票房冠军。在2018年内地上映的所有电影中，《头号玩家》的票房暂居第五名。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红星美卡龙西四环商场，燃战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一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12:34.0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4月16号周一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周一的晚上，刚周一的晚上，但是我们已经到第20段了。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此时此刻呢，也要大声的宣布今天晚上红人的名字， 选出一枚。 是的，他呢是最近喝咖啡上瘾的一位朋友 啊，这个瘾头不小哦。 他第4次求红了。他说距离前3次他也忘了。 是，据我所知，一旦有这个瘾了的话，可能会跟你终身。嗯，你要当心啊。 你别吓唬人家哈，我觉得凡事都有个戒啊，能戒就可以。 啊，这个不用戒，这个就是说，如果说有特殊的这个身体需要他戒断的一段时期的话，你这个要注意一下啊。 这就是陈阿娇女士。 陈阿娇，嗯，她还真不是那个驴皮阿娇的那个娇啊，她是真是那种娇。 阿凡提的阿，娇美的 娇。娇美的娇，嗯， 是陈阿娇。今天晚上拜托你了，120留言，以及外场的繁荣就靠你了， 陈阿娇。 是的，大家都此时此刻啊，此时此刻待在了自己该待的位置之上。 好家伙，这我觉得都战乱了，你 自己该待的位置上啊，等待着暖文章还有冷笑话 啊，站的站，坐的坐啊，但是不要乱，秩序是应该有的。今天呢，周一，我们要说呢，就从他姐姐韩美说起。 我没有。 韩丽的姐姐韩美啊。 没有。 说这个，他在一个高铁上啊，他在那儿呢，高铁上那个并排坐着的时候呢，他吃东西，他不小心啊，把番茄酱啊，你知道吗？吃那种 M 快餐嘛，他把番茄酱啊，啪嗒滴在那个旁边他那个邻座一小哥的这个鞋子上了，哎呦，这 小哥这鞋子还挺新的啊，还浅颜色的那种，你想他滴的啪嗒一滴那种红彤彤的那大番茄酱啊，啪滴的那鞋子，小哥立刻就哎呦就抬起头看着你姐啊，看着那个韩美，那种脸上啊就是忽然那种无奈，还有那种焦急，然后一种甚至一种愤慨，就是那种马上三种样子啊，马上就堆在自己脸上，就看着你姐啊，空气呢立刻静止了足足有5秒钟，凝固了啊！你姐也看着他，然后你姐啊，慢慢的就给他啊递了一根薯条。 Do you like getting paid or getting paid attention? You mix the wrong guys with the right intentions. In the same bed, but it still feel long distance. You're looking for a little more consistency. But when you stop looking, you gon' find what's meant to be. And honestly, I'm way too done with the hoes. I cut off all my exes for your X and O's. I feel my old flings was just preparing me. When I say I want you, say it back, parakeet. Fly your first class through the air, Airbnb. I'm the best you had, you just be comparing me to me. I'ma add this at you. If I put you on my phone and upload it, it'd get maximum views. I came through in the clutch, more than lipsticks and phones. Wore your fave cologne just to get you alone. Don't be afraid to catch feels. Don't be afraid to catch these feels. Right up. 学学啊，瞧你姐这危机公关能力多强！哎呀，真是好啊！小哥就是把这个薯条接过去了，就哪儿满不耽误啊，全不浪费，连薯条带那个番茄酱带的鞋。 22:40:45。 他都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了是吗？ 我等这个 我的天哪， 不行我重来，人家都准备好了，不想理你这茬，不想讨论韩美， 但是过脑子，那过脑子嘴跟不上了。 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让人感觉舒服是一个人的顶级实力。有人说越优秀的人越懂得舒服的待人，确实无论遇到多大的问题，优秀的人都有将问题化解于无形的能力，而且姿势永远那么好看，就像他们生来就如此一样。让人舒服是最顶级的人格魅力，让人舒服的人一定是细心体谅他人、极具同理心的人。他们的魅力来自丰富、内敛、温情、善良，由内而外地散发出一种高贵。菜根谭中说，处事让一步为高，退步即进步的章本。待人宽一分是福，利人实利己的根基。孔子的弟子子夏评价孔子说，望之俨然，极之也温。其实如此，君子如玉，让人舒服的人就好像一块温润的美玉，他们的魅力来自丰富、内敛、温情、善良，由内而外地散发出一种高贵。一个人从表到里可以分为五个层次：外貌、能力、脾气、品格、心性。对应的品质同样是五个层次：颜值、才华、性格、人品、慈悲。细细品味，这五个层次既是身处世间的识人之法，也是涵养内心的修行之途。始于颜值，近于才华，合于性格，久于人品，忠于慈悲，这便是那条完整的路径。生活中有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人，有人生怕别人不舒服，尽量让别人不舒服，而只要自己舒服就行；还有一类人生怕别人不舒服，尽量让别人舒服，哪怕委屈自己。我问一个做猎头的朋友，年薪高低的人有何不同？他说，越是高薪的老总，在与其交往中，他会越让你感觉到舒服。跟千万年薪的老总谈，谈上两到三个小时，无论我说的话是酸甜苦辣等味道，他们都能把每一句话平缓接起来回答，而从不让一句话落地或磕碰，让人感觉非常舒服。对于高层次的人来说，工作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解决问题，他们以解决问题为目标，所以不会去在意是谁在这个过程中去解决了这个问题，谁有没有超越自己的职责和权限，有没有越界，有没有看不起我，是不是故意为难我，也不会去考虑这件事情是不是让我很没有面子，这个人让我太难堪，所以我要对他心怀芥蒂。层次越低的人越容易自卑，会越没有底气，深藏在内心的自卑会产生一种补偿心理，这种补偿其实就是一种移位。我想他们之所以挣千万年薪，拥有千万年薪的价值，让人舒服程度也许就是一个衡量指标。最好的教养是懂得给人留点优越感，不仰望，不俯瞰，不卑不亢，这也就是我们生活中常说的给别人留点面儿。层次越高的人越懂得尊重别人，他们更懂得尊重中包含的平等、价值、人格和修养的意义。你不让别人舒服，别人就会让你不舒服。有些人总会把处处给人难堪以彰显个人性格当作真性情，用压制别人来体现自身的优越。我曾与一位级别很高的 70多岁的老人交谈，他的每一句话都不会伤及到任何一个人，不会让周围的任何一个人感觉不舒服。在一起聚餐10多人，每一句话都能照顾到所有的人，无论男女老少都感觉舒服，这是何等的修养。李嘉诚请马云吃饭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长江商学院 CEO 班有30几个同学，包括冯仑、马云、牛根生等国内大家都认识很了不起的人。有一次班上组织我们去香港见一次李嘉诚，他可谓华人世界的超级大哥了。没见面之前心里有个情景假定，比如约会衣服要穿整齐等。当时我就想，见老大哥相当于见领导，一般我们见这种人可能第一见见不到大哥，先见到椅子沙发。第二，这么著名的人来了，我们发名片人家不会发名片呢。第三，人家跟你握手然后你站着听，人家跟你握手然后你站着听讲话，就像我们被接见在人民大会堂听讲话，我们鼓掌就完了。最后吃饭肯定有主桌，大哥在那儿坐一下吃两筷子说完就走了，说很忙，然后我们很激动回来写感想。结果这次见面完全颠覆了之前的想法。首先电梯一开，长江顶楼70多岁的大哥站着跟我们握手，这样的开场很不一样，我有点愣。其次一见面大哥先发名片，这个也很诧异，而且发名片还给你递过来一个盘子，递盘子干嘛呀？抓阄，盘子里有号，拿名片顺便抓个号，这个号决定你吃饭的时候坐哪桌，避免到时候我们这些同学为谁坐在1号桌谁坐在2号桌心里有想法。后来才知道照相也根据这个号，站哪儿就是哪儿，我觉得挺好，大家避免尴尬。站好之后我们小人物的能力出现了，我们就鼓掌希望大哥讲话，大哥说没准备讲话，但这时候大哥不讲我们小人物角色演不下去啊，所以必须让他讲。这个经历经常有，最后大哥说我没有准备，我只讲8个字，叫做创造自我，追求自我。这一听大哥读书很多，学历不高，读书很多，讲都是哲学，创造自我，追求无我。讲完了普通话又用广东话讲了一遍，之后发现还有老外用英文再讲一遍，就讲这8个字。讲完了我们体会这话里的深意，什么叫追求自我？你在芸芸众生中把自己越做越强大，自我膨胀超越别人，这个过程就容易给别人压力，因为你强大了以后很强势，就像你老站着别人蹲着别人就不舒服，所以你要追求无我，让自己化解在芸芸众生中，不要让别人感觉到你的压力。听完讲话我们开始鼓掌，然后开始吃饭。我运气不错，抽到了跟大哥一桌。我当时想和大哥挺近的，这样吃饭可以多聊一会儿，所以开始没着急说话。没想到吃10几分钟的时候，大哥站起来说抱歉要到那边坐一下。这时我们才发现4张桌子，每个桌子都多放了一副碗筷，他每个桌子都坐。1个小时的吃饭时间，他4个桌子轮流坐，而且几乎都是15分钟。到这时大家都被大哥周到和细致的安排感动了，大哥大概每个桌子转完基本也就结束了。结束之后他没先走，逐一跟大家握手，在场的每个人都要握到，墙角站着一个服务员，大哥专门跑到那里和他握手。我想起看过他的一个演讲，问他们有没有关于这个的书，当时没准备，他交代下面一下， 结果下车的时候，那个书就送到我手里了。整个过程让我们每个人都很舒服。这就是大哥之所以成为大哥的原因，这就是他的软实力。他具有一种看不到的能力，这个能力是价值观。用他的话说，就是追求无我，他让每个人都舒服。后来我跟我们班班长提到这事儿，他说老先生因为做人周到真诚，很多人到了香港都愿意和他做生意，所以让别人舒服的能力也是一种软实力。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他们也许貌不惊人，也许才不出众，却在无形中有着一股别样的魅力，让你想要与之亲近接近，放下心房，倾诉心中的秘密。他们让你感到舒服，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就像听一曲舒缓的音乐，品一杯醇厚的热茶，看一朵花静静的开放，让时光如流水般恬淡素静。人的修为和高度只有到这份上才会升起慈悲，慈悲是一种境界。所以大师说，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不见世间过，是因为只看此心动与不动，自心清净与否的修行心态，更是因为一份慈悲。到了这份上，如何不是人品的极致？我们或许达不到慈悲的境界，但至少还可以去尽量的将心比心，那样就是在努力成为一个慈悲的人。始于颜值，敬于才华，合于性格，久于人品，忠于慈悲。做人如此，交友亦如此。世间纷扰，瓜香闭目，乱象闭目，混沌蒙心，守得住这条正道，才能在万千人当中交下最值得交的那个，在万千种选择中选出最有意义的那种。若能如此，便是不负此生。我想对于我们很多普通人来说，也许修炼还是一个过程，我们还无法达到这个境界，但是这可以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让你周围的人感受到你是那么的舒服。 在你眼中，你的眼中。 段的暖文章和冷笑话都已经结束了。这首歌是来自五月天的《温柔》。OK， 我们的评论量也达到了157条，我们第30段继续喽，一会儿见。 超标了。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脚步》，尉迟克冰作词，景庆勋作曲，汪正正演唱。 黎明前，黄昏后，一声声你的脚步，不惧风雨，穿越荣辱，有了今天你光彩夺目。山一重，水一浮，我听到你的脚步，梦想如初，信念永固，沿着一幅不变的地图。 就开一家自己的奶茶店，世界茶饮。 不用加盟费，拥有人气爆棚的超级水果茶，世界茶饮。 一个电话就加盟，400-678-6888， 400-678-6888，世界茶饮。 本月免加盟费哦，腾讯新品。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刀上如一抹，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我心装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48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4月16号周一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优韩丽。 嗯，周一晚上过得还是挺快的，已经一半的时间过去了。我是工作男左叶谦，今天的红人陈阿娇还在这里， 很有喜感的一个妹子哈。 是你叫阿娇啊？哎，真是 一听就是南方人的那种名字，但是其实他是河北邯郸的。嗯， 妹子还是很有心的哈，她还记得上一次我跟她互动的时间。目前在微博的世界中，她关注了140位人士，最新关注的是不要音乐， 不要音乐，要什么？ 怎么可能哎？ 也有啊，有这种人啊，就是回家一听这音乐，或者是在路上一听音乐，他就烦呢。那有这样的朋友啊。 第一，他关注的第一位人士是《三联生活周刊》啊，这样一本非常历史悠久哈，也是很多人难以忘怀的一本杂志。我很荣幸的在第一页啊，他关注的人群当中，我看到了自己的身影啊。 你。第一页第一名， 没不是第一名，嗯，但是我挤进了，应该是个20名之内， 前十啊，前20。 谢谢陈阿娇，今天晚上就拜托你和大家一起聊聊天，送别4月16号了。 嗯，这首歌曲来自 Clean Bandit 和 Zara Larson， 这个名字叫做 Symphony， 交响乐。 Stringing me along, then you came and you cut me loose. Was solo singing on my own. Now I can't find the key without you. And now your song is on repeat, and I'm dancing on to your heartbeat. And when you're gone. 来自 Elva 萧亚轩演唱的《然后》 啊，我还一直在听你后言什么，我就一直在等无耻这两个字，后来没等着，我可能听错了，二把老夫耳音不太准了啊，你后言什么什么什么，你后言什么、原来是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怎么怎么样、 对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有开始，但是再往下延续的时候就不知道然后会发生什么了哈。初相识啊，我们总说人生若如初相识该多好，但有没有想过其实初相识的时候两个人根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 那谁能知道，就除非你是从未来来回来回来的那个你作弊， 那第一眼的好顶多是说都很有神秘感啊。人对于一个有兴趣但是呢觉得好像还未知的人啊，总是会有很多的这个热情啊。当热情散尽啊，当这个人的缺点更多的糟糕的一幕展现在你面前的时候，然后该怎么办？ 那你当时跟他在一起，你想想你喜欢他哪个地方呗，你再想想这个是不是可以掩盖住他的不好啊，瑕不掩瑜的话，那个你就可以接受了，对吧？你就喜欢那块玉嘛。 这位奔五男士的话语当中似乎流露出哈，你还是要知道自己要什么，对吧？如果你要到了那个大头的，剩下这个赠品呢、或者是随机给的呀，你也得收着。 对啊， 所以就是要看两个极端点啊，就是你最想要的和最不能接受的。 而且可能也怪你，你一点一点把他的这个性格的这个使然啊，趋势啊，没有更好，没有让他跟你就是改变成更圆融吧，更在一起磨合得更好。 别这么说， 你会 一个月两个月怎么就能够我还能把他给变好了、 你怎么说呢，就像小孩你一两个月也是一种办法，你要是抱他，你今后三四个月你就一直得抱下去，不抱就哭，不抱就闹，就是这么一个简单道理，是吧？ 那顶多说这三个月当中你们在交往的时候是就是说很直白的沟通到什么程度了啊、也许有时候因为沟通的比较多啊，大家这个话题点呢还有生活的方方面面的碰撞比较多，自然你就会发现合不合了，对不对？ 对，这样可以是聪明人他能发现那个痴愚痴的人，他就或者是痴心的人可以这么说啊，他就一直那么痴下去，他宁可按自己的这个自己假象来骗着自己，然后接着往下走。 但是就像今天晚上这篇短文章所言哈，我觉得不管是恋人朋友同事，其实很重要的就是与人相处的最高境界就是很舒服，感情也是这样、就是不累舒服，你知道对方不会走，对方也知道你不会离开，对吧？就是两个人的这种信任安全感是互相都会流动着的。 问题是谁会让周遭的人不舒服呢？ 太多了好吗、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相信在你的朋友圈里也有，当然你这个奔五的年龄可能少一点哈。 是啊， 大家一定会遇到那种就是你看他留言啊、给别人评论的时候你都想直接怼他几句哈，但是你想算了， 就是我们常常在这个一些地方会看到一些根本就不叫直言不讳啊，完全属于就是情商确实不高的人啊。 你让旁边的人不舒服，你这个周围的环境就会让你不舒服，你就糟了。除非你是特别高兴，就乐得于在一片打斗中找到乐趣啊，在打斗中找到乐趣的这种感觉，你除非乐得于此，你就喜欢这种争斗感或者是那种怼的感觉。 那慢慢的呢，就是如果你怼的不幽默啊，也不高明的话，那就自然失去了大家愿意和你互动的这个乐趣。 所以我说可能凤毛麟角嘛，谁天生生出来就是好斗好战攻击呢，就是他以争斗为乐呀。 有啊， 是吗？ 我觉得大有人在啊， 以争斗为乐啊，那是 找存在感吗？那些键盘侠们不都是吗？ 嗯，那就是戾气都暴露在他们各自的字里行间和他们的行事中。 喂，你先别说了，这边怎么了？这边怎么了？ 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力量，来自 Little Mix。 My turn. Make this look easy. Hit it boom like gasoline. If they call me Lamborghini, 'cause I know just what I'm worth. Flip the pillow to 100, but my body make 'em stutter. Stop my engine, push the button, 'cause I'm gonna be coming first. Yeah, I'm a machine when I do it. I'll be catching fire, gasoline when I do it. And tell you power's for a king, huh? You just play it cool and tell them power's not a thing. You look them in the eye and say, I know I'm not a guy, but see there's power in my losses and there's power in my wins. Independent woman looking shower in your bims. They call me Coco, but I'm mad, you can't be powder in my skin. And you don't need to spend another hour in the gym. You know I'm blinded by his grace, but when you found me, I was dim. We'll be counting down the years, yeah, I'm about this. All them dirty secrets that we share, I'll clear the browsers. We the type to build on our careers and share the houses. You can be a womanand then a boss and wear the trousers at the same time. That I ain't never letting go. But as long as I'm alive, then I'll be sponsoring your pride. You know there's power in the couple, let me compliment your vibe, girl. 走过 没有味道。

YouTube，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Lights of Home， 家灯，这个一封家书，这歌是有的，但是一盏家灯这首歌好像还是没有、oh. 但这首歌啊，现在有了，那是来自 YouTube 乐队《一盏家灯》，Lights of Home。Lights of Home 就是一种非常亲切和幸福的感觉，就是当你劳累了一天，然后你往这个自己家这个门里走的时候，或者是往自己家院里走的时候，往自己家这个楼道里走的时候啊，你都能看见这个万家灯火，其中也有自己家的来自朋友们自己家的那一盏灯也在等着你，也在迎着你，这就是非常幸福的感觉了。 这个感觉我懂啊，但是我们还真的很少说家灯啊、这个家里的灯，家灯 一盏明灯 能够理解这样的氛围哈，就是在晚上回家的时候总有一盏灯在等着你，也许在灯下呢还有一杯暖暖的牛奶， 对，就这种感觉嘛、 一块小饼干都有可能哈。在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也是连听了三首歌，那刚刚我们的一首呢中文歌曲是来自小柯，还有 YouTube 啊 YouTube 啊， 哎，你说真的就是有时候脑子就是这样的， 对啊， 叶培共同带来的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啊，我还说已经都到我这首了呢，然后就是 YouTube 啊，刚刚大家听的 Lights of Home， 陈阿娇今天的红人特别有你姐姐的风范，我觉着比如说小巴乔托尼说哎呀这儿空空如也啊， 哦，就是说觉得场子不够热闹， 然后今天红人陈阿娇说没事有我的 姐在， 对，立刻给人回过去、就是你姐 不错啊、已经到了191条还要怎样呢， 啊，就是啊， 刚刚叶先带的歌曲都特别的，我觉得在周一的晚上还是略显节奏比较快哈， 热烈哈， 对，我说降下来 要降下来吗， 降下来吧， 不好吧，这么温暖的天气， 第四十段节 降临，如果你能听到心碎的声音，沉默的守护着你，沉默的等奇迹，沉默的让自己像是空气，大家都吃着聊着笑着，今晚多开心，最角落里的我笑得多合群，盘底的洋葱山我永远是调味品，偷偷的看着你，偷偷的隐藏着自己， 是儿时外婆的澎湖湾，它混合着壮丽的景致和浪漫的传说，逐浪海岛，体味民俗，漫步老街，1039俱乐部澎湖秘境之旅，5月16日出发，咨询电话400-606-1039。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明天虽然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但扩散条件转差，能见度一般，空气质量不佳，出行需做好健康防护，天干物燥，还需要注意防火和用火安全。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65%。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3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川阴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阴气象指数为4，适宜您穿甲衣类服装。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我心装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北京时间23:32，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周一的晚上最后25分钟，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23:32，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各位来到4月16号周一晚上第40段的 NZNY， 真的是夜已经很深了。现在呢，在新浪韩立微博上，我还能看到留言有199条，我逐一的来和大家打个招呼。陈阿娇是今天晚上的红人，所以你好，陈阿娇。 陈阿娇你好。 S N 楠木，这个是之前的了哈，我按时间顺序再来喊人了啊，喊人了，喊人了啊！ 你干嘛呀？打架呀？喊人了？ 周一嘛，喊人了，喊人了啊！大果粒儿 meet 在。爱北京的傻乐乐，旧20世纪，这个应该是很久没有见到的听友， 这个从来没见到过吧？ 对，还有这位冬晴朗，一闪一闪亮晶晶，这也是个新听友。 对， 他说我也在听呢，而且我边听我还边写日记呢。好久没写了，想把自己最近的所感所想记录下来，给自己鼓个劲儿，加个油。有明确的目标， 哎， 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 这种记录性的日记啊，还好，就像航海日志一样，今天什么什么有没有风浪啊，是不是？然后最后一天很平稳什么，或者今天遇见什么什么事，然后记录一下今天的，这种日记挺好。我最怕的是那种什么日记， 长篇大论。 对，就是自己写着那种感想太多了，然后变成自己就是 那是少女怀春的时候写的日记， 自己宣泄的一种诗集了，恨不得就是。啊，就是从一件事儿引发，然后开始夸夸夸写了好写3-4篇今天的什么感想，我那我就实在是，就是我觉得那你不如写写一个这个博客啊，微博什么的，这些都适合你。 作为一个哈40多岁的依然在写日记的女子，我啊非常理解冬晴晴啊，冬晴朗一闪一闪亮晶晶的感受。因为今天下午呢，我在家也补日记来了。因为我多年前就和大家交流过，我买过了一本10年笔记本。 嗯， 就是他在这一天，比如说4月16号，我是从2015年开始记的嘛。2015年的这一天，2016年、2017年、2018年，就是每一天到这一天，它都是3行字。这是一个来自于日本的一个笔记本， 每天一页。 对，每天一页。然后你会看到去年今天你做过什么。我在想说的是，即便是流水账，但是 透过这个时空去看去年今天做过的事情，一样是很有趣的。比如说哪怕是你写了去年的天气，哎，你至少有一个参考，对吧？ 是啊。 哎，去年今天百无聊赖啊，今天哎还不错，哎， 嗯， 至少我这一周做什么了。但是这种日记就是现在我们有太多留下你心情痕迹的地方，比如说朋友圈呐、啊、博客呀 啊这些 微博， 这只是近年来开始的嘛。 导致有时候我在写日记的时候，我就忘了我今天干过什么，我得看看那天。哎，因为你没有就是延续每天都写的话，可能在补日记。 你怎么补？你如果说用文字性的补，那你肯定翻不回来，你顶多翻账翻到你之前这个博客或者是微博啊什么的微信啊，你顶多就是近几年的事情嘛，近几年你能翻回来，你再往前翻是没有这些帮你记录的，你怎么翻呢？ 不是，我是说这几天，因为我们这个日记都是每天在写嘛，我就会看一下，哎，我今天在朋友圈里发什么了，然后哦回忆一下，大概这样呢还能想起一周之内的事情。所以我鼓励这位亮晶晶的朋友写下去，如果你买了这个本儿的话呢就写下去，哪怕是闲言碎语啊，我今天寄了个快递给我的朋友， 是挺难能的。因为你想现在这个微博微信啊，它又能记录照片又能记录文字，这已经是变成大家的通用的笔记本了，但是你还有保有着自己这种手写笔记本，那真的挺难能的。你要再不来你就弄，再不然你弄点简报，然后甚至是贴自己的传统老照片在这些页面上，那简直是手工艺品了。 而且你在写的时候，我不知道跟我有没有同感，我只是想留给以后的自己啊，就是老了以后可能脑子没有那么好的时候，我要看看我这些年做过什么。 对，这起码是在没网的状态下，上不了微信微博的状态下，你还是能信手拈来翻起来就看十年前二十年前什么样，是吧？好，这首歌曲叫做 Fly Me to the Moon。 Let me see what spring is likeOn Jupiter and Mars. In other words, hold my hand. In other words, baby, kiss me.With song and let me sing forevermore. You are all I long for, all I worship and adore. In other words, please.熟悉 字一句就好像是有个人啊，透过语音啊对你发了一段心里话，偶尔还是会想你，谢谢你给过我的美好回忆，以后的日子呢希望你照顾好自己。其实这就是在回忆的时候，在过往的一些情感的里面，我们开始变得柔和，开始变得自己能够和自己和解，然后也会祝福当年的那个人啊，有他自己美好的人生。我想这是一种成熟的感情观啊。 这么快节奏的社会，很少偶尔还能想起很久远的人了。 那是你。 那很难能的，你还偶尔还会想起，那太几率太。 我跟你讲，水 几率不大。 水逆是干什么用的啊？虽然说四月十五号水逆呢结束了，但是呢，我还要友情提醒啊，不管是水逆到来之前和结束之后的一周里，还是会有一些余震的啊。各位还是应该谨小慎微，甚至在五一之前的这段日子当中，还是要。做事情呢像前一段一样哈，不管是出行还是工作当中更小心谨慎。好嘞， 其实你是应该时时都要谨慎行事的，没有这一生都应该夹着尾巴谨慎行事的。 但是有水逆的时候人就会有理由啊、 哦、 对不对啊，凡事观水逆嘛，对不对。但是我们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又跟自己进行了一次审视，比如说这一次水逆当中也许就有一些旧的东西又回到你的生活里来，你的这个应对措施如何呢啊，有没有啊将它再次放进回忆里啊，还是说真的撩拨到你的生活中开始有一些荡漾了啊，这些当然， 其实挺 二娃老妇女。 照你这么说，水逆挺高兴的，是吧？ 不， 还荡漾了。 不能这么说啊，只能说是有时候，对于一些单身的朋友来说，他可能会在这个水逆当中，你知道，有时候很神奇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他会钻进你的梦里。 哎呦，这么复杂呀！ 就是你可能白天听的某一首歌，对吧？或者是在。某一个地方看到了什么，然后他就会钻到你的梦里。平常你可能不爱做梦的人，在水逆之后，哎，这真的仿佛有人在梦里好久不见来和你 say hello 了、啊，你不要觉得慎啊， 不是， 这个事情是真的，包括我自己也在内， 是你 我会发现我这段时间老 非常相信这个，对对对，所以你心有所想嘛，你信这个，那你可能就是夜有所梦，你就还真能梦见这个。我不像你，我倒是还好一些，对我心大， 你有家有娃， 我心大， 对对， 我这个我在水泥期间，我只要不溺水就行了。 你只要这个出行安全哈就行了。你看啊，这个我说什么了？大夜里的有朋友上来了，上线了，上线了啊！ 六年前 上线了，上线了啊！ 六年前这位朋友是初三，你算一下，六年前初三，现在是你看经过了六年，那也就是说，他经过高中，又经过三年大学啊，过来了。 我时常和那个时候的一个同学一起听《男左女右》，后来我去了外地上高中、上大学，他的模样也早已经模糊，如今在黑龙江听着网络电台。这个女生在美国，无论如何，以后的日子总还会过去的。 你还是好好的，还是好好的找一找这个同学群里，然后他近照是什么样的吧。现在这个联系的方法又那么…… 我告诉你啊，这个我的一本书啊，当然只有一本书里啊，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谁在你的青春里占据过 VIP 的位置，他应该就是这一生当中，他不管模样变成什么样子啊，他胖成什么样子，他如今生活如何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你心中那种当年的情感和情怀，他永远是那么，对于这个人而言。他就是一尊雕像， 所以有的人愿意在自己的这个微信微博里这个头像是正面的，然后呢现在现实的就是这种实时的啊，这近照之类的，有的朋友确实就是一个背影或者拿别的代替自己的头像。那在老同学这个群里边也是这样，好处呢是什么呢？好处是你比如说我这个人就是喜欢把自己这个正面的或者是就是起码能让人看清楚自己现在是什么样的这种作为头像吧，然后好处就是人家在街上一眼能认出你，哎，这是叶谦，那个他现在就是这样，然后我一下就能认出他了。不好的呢是你不认识他，他过来他这叶谦，我说啊，我就脑子里就是狂转啊，就你这是认出我的听众，还是认出 我 的老友，还是很久以前的邻居，还是我根本不认识的人，还是我认识的人，但是特别亲密的人，但是我实在是现在事隔多年，我实在记不清他的样子。他果然他的后来我一查，他回去以后我一查，他在微信中的他那个是背影，他只是一个背影，他只是发型还是那样的，但是我确实我只从发型我认不出了，然后我特尴尬，我就说您是我是那个 我还你老同学啊那种，我、哦、哎呦我一下我说对不实在不好意思， 那怎么连朋友圈都没有过照片啊？ 他就是不在自己的这个微信中把自己这个现实的这个照片的状况发给大家、哦、所以我说我这个我实在太不好意思了，我应该记得你的模样的，但是我现在真的是事隔你想啊，咱们都初中的，咱们事隔20年，确实是变化还是有的。他说我是怎么认识你的呢？因为幸亏你是就在这个微信里面，你全是正面照啊，或者是你就是自己的现在的这照片，所以我一眼就能认出你了。 你一个当年 唱 过彩铃的，你好歹也是个小公众人物、啊、 你问题是我当 年不算用你的头像当你的这个照片当你的头像，大家也会认识你。 那还真不一定，因为我现在这个形象跟当年那个是差别还是很大的，因为我当年是短发然后白净脸，现在我长发留胡，所以这个一晃而过，乍一看是不会有人发现的。 不是你们同学都没聚会过吗？大家也没有这个有了群之后聚个会， 聚会的 看个真人过。 聚会那几个当然都互相都记得了，但这恰巧是没聚会上没有他的那。 我想大部分人可能都跟我一样，可能用个卡通图像啊、花花草草啊，就是没有用自己的这个。 所以你就是 脑袋、啊， 你的好处是不会被人发现。你那个坏处就是你可能让人家认不出你来，然后当时尴尬一下。 哼，想认出都能认出来。 晚安，陪你吃早餐，记得把想念存进铺满。我望着满天星在闪，听牛郎对织女说要勇敢。别怕，我们在地球的两端，看我的问候骑着魔毯飞，用光速飞到你面前，要你能看到十字星有北极星作伴。少了我的手背当枕头，你习不习惯？你的望远镜望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太平洋的潮水跟着地球来回旋转，我会耐心的等，随时欢迎你靠岸。少了我的怀抱当暖炉，你习不习惯？你给你照片看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世界再大两颗真心就能互相取暖，想念不会偷懒，我的梦统统给你保管。别怕，我们在地球的两端，看我的问候骑着魔毯飞，用光速飞到你面前，要你能看到十字星有北极星作伴。少了我的手背当枕头，你习不习惯？你的望远镜望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太平洋的潮水跟着地球来回旋转，我会耐心的等，随时欢迎你靠岸。少了我的怀抱当暖炉，你习不习惯？你给你照片看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世界再大两颗真心就能互相取暖，想念不会偷懒，我的梦统统给你保管。少了我的手背当枕头，你习不习惯？你的望远镜望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太平洋的潮水跟着地球来回旋转，我会耐心的等，随时欢迎你靠岸。 少了我的怀抱当暖炉，你习不习惯递给你照片，看不到我被搬走的孤单，世界再大两颗真心就能互相取暖，想念不会偷懒，我的梦统统给你保管。 I wish you bluebirds in the spring to give your heart a song to sing and then a kiss.But more than this, I wish you love. And in July, a lemonade to cool you in some leafy glade. I wish you health and more than wealth, I wish you love. My breaking heart and I agree that you and I could never beSo with my best, my very best, I set you free. I wish you shelter from the storm, a cozy fire to keep you warm. But most of all, when snowflakes fall, I wish you love. My breaking cozy fire to keep you warm. But most of all, when snowflakes fall, I wish you shelter from the storm. A cozy fire to keep you warm. But most of all, when snowflakes fall, I wish you love. 孤单北半球之后，我们听到了这首歌曲 I wish you love， 当然是非常老的一首歌曲了、 好了，时间到了23:57了，非常谢谢陈阿娇今天晚上担当红人， 感谢你。 还有很多没有睡着的小伙伴们，要特别提醒大家，明天呢北京的温度还是很高的， 是 最高温度将会有25度，最低温度呢是12度，这个高温呢一直会持续到周五，而周六不知道为什么又到14度了、 怎么也得 怎么一到周六 凉快会儿呗、 就是持续从明天开始都是25到27度的高温了， 是明天是艳阳高照，但是呢据说空气的透明度